艺我的古城，倾渠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大家咧收听建筑二啊，咁我哋咧嚟紧将会同大家继续咧介绍日本嘅建筑噶。上一个礼拜咧好开心咁样同大家咧介绍咗啲庭园啦。咁而咧我哋之前都有讲到啦，庭园咧我哋都可以从住佢嘅风格咧分开咗两种嘅。咁我哋今次咧所讲嘅就会有好唔同嘅感觉咧送俾大家噶。咁大家咧依家咧就可以上到去我哋嘅香港电台嘅网站 rthk.hk。咁喺我哋第五台节目。建筑二入面咧，就睇一睇个相片嘅时候，或者咧你会感觉到咧面前呢一张相片俾大家嘅感觉好似好单调、乏味，但系其实咧佢系内有玄机噶。咁今次所讲嘅就系咧富山水庭园啦。咁而大家咧头先睇完嘅呢张相片咧，就系非常之出名嘅龙安寺入面嘅一个嘅庭园啦。咁大家可能都呢、這个叫做庭园咩？可能大家都会有啲嘅问号咧喺脑海之中浮现咯噃。咁但系唔紧要嘅，我哋将会有大约一个小时嘅时间咧，同大家去介绍呢一种咧，可以话系举世闻名嘅富山水风格嘅庭院啦。咁但系当然啦，净系凭我冯杰一个人咧，就唔足够咧同大家去讲解嘅。咁当然咧，要有我哋嘅建筑嘅学者咧，黎东耀 Stan 喺度咧，同大家介绍啦。 好， 咁啊，当然咧，仲有更加多关于历史文化嘅部分咧，就有咧卓然兄嘅曾卓然咧，同我哋去再补充噶噃。 Hello， 好啦，咁我哋咧开始去讲下呢、這个。嘅富山水庭院啦，咁啊呢个富山水咧系一种点样嘅风格？因为个感觉真系好乏味啊，即系可能一个一般唔系太熟悉日本文化啦，又或者系对于建筑方面唔系太有认识嘅人嘅话，一般喜欢旅游嘅人问呢个嘅大名去到啦嘅时候，可能真系用咗唔够两分钟嘅时间就觉得已经睇晒啦。 我个仔去呢个智联政院嘅时候咧，佢仲有个即系石嘅展览馆咧，嗰时两三岁嘅时候就伸手指落去画花咗嗰度嘅一啲嘅富山水嘅设计， 冇俾人睇到，冇俾人睇到 但系当时已经俾人即场捉住咗噶啦，不过一个两岁嘅小朋友就冇事嘅，咁但系证明佢都可能有啲悟性啊嘛。 咦，系喎，慧根都几高下。 咁呢一个嘅富山水庭园咧，就系、是、当然佢有佢嘅来历啦。其实佢都可以话系历史悠久噶咯。 系噶，呢个富山水庭园咧，又接一接上一集我哋讲过嘅。最尾就话有一本叫《作庭记》啊嘛吓，呢个日本嘅骨俊光所写嘅。咁其实喺里边咧，即系去到平安时代嘅末期，11至12世纪里边，《作庭记》里边嘅其中一篇《立石要旨篇》第一篇嚟嘅。已經提過呢個富山水三個字咯，即係裏面所講嘅於無池無顯水處立石，名曰富山水。咁即係話咧，其實簡單嚟講，就係話喺一個冇水嚇、冇呢一個引水入去嘅庭園，而呢一個庭園咧就已經可以叫富山水嘅。咁、而字面上面嚟講，其實富山水咁富即係乾枯嘅一個庭園啦。其实唔止冇水啊，甚至乎连植物咧都系有啲咧真系零植物嘅，完全冇嘅。咁极其量有啲咧可能会有一啲，譬如苔藓啊或者青苔啦，或者去到少少嘅草啦吓，咁样嘅最初级嘅植物先至会喺嗰度出现，唔会见到喺庭里边有花草花树呢啲咁样嘅情况。而山水呢样嘢咁其实。 一般如果在日文里面去形容一个自然的景观都会就咁叫山水㗎啦。咁所以富山水其实即係一个冇水嘅地方，一个表现一个自然景观嘅地方，咁就为之富山水啦。咁如果我哋去追溯返佢嘅历史，除咗作亭记里面有提过嘅叫富山水啦，咁其实一般去到镰仓时代，咁当时开始去由中国传入呢个禅宗啦，亦都开始喺日本度流行啦。咁当时嘅一般嘅禅宗寺院咧，佢哋嘅庭院咧，会同时包含可能真山水咧，即系真系有比较多啲植物啦，同埋有水池啊，或者有啲溪流嘅一啲咁样嘅所谓嘅真山水，同时亦都要有一啲嘅枯山水嘅。慢慢去到室町时代咧，逐渐咧枯山水咧就同嗰啲真山水咧就开始分离啦。比较出名嘅就系我哋都可能一阵就会提到嘅，譬如龙安寺啊，或者大德寺啊呢啲，咁去到桃山时代咧，甚至乎咧，呢一种咁嘅枯山水咧，直头系可以话超越咗嗰、那个一般人对于禅宗寺院嘅印象啊，已经系变成咗好似代表性噶啦。咁亦都再同另一种日本嘅茶道思想咧有啲关系，所谓嘅同一啲茶亭啊、茶道嘅庭园咁咧有一啲嘅合流嘅。咁基本上呢一个就系嗰个枯山水慢慢演变嘅趋势嚟嘅。 咁我哋如果去定义呢个枯山水，即系唔可以话系一般一块嘅土地冇山冇水或者冇植物喺上面，我哋就话哦呢个系枯山水庭园啦，即系我哋唔可以咁随便咁样去将佢界定噶嘛，应该佢会唔会都有一啲元素喺入面，咁我哋先至可以话呢个就系枯山水嘅庭园。 你咁样讲咧，我又可以话你啱又得，但系咧我话你错又得。因为咧，你咁样讲咧，突然间咧，我谂起啊，我回忆翻我细个嘅时候啊，我啱啱读大学一年班读建筑咧，当时咧学校里面咧有一啲嘅地方咧吓、啊，有啲啱啱起好咗，都未正式用嘅一啲空地啊，嗰啲半地盘状态咧，地下咧好多呢啲咁嘅细细粒嘅沙石。咁嗰阵时我记得咧，有时我去坐或者同啲同学一齐去咧，就中意玩一样嘢嘅，地下咧搵支树枝咧，系咁将嗰啲沙咧系咁喺度打圈啊，画啲咁嘅所谓嘅纹理出嚟啊。 咁有童真嘅你啲大学生活， 你正话做 嘅， 但嗰个咧系 童真嘅。 嗱，嗰个系一个好似一个空地地盘咁样啊。我哋咧当时咧点解会做呢样嘢咧？其实就系我哋嗰阵时已经开始学到呢一種所謂嘅枯山水，咁咧我哋就係貪過癮咁樣咧，就自己去製造自己嘅枯山水，咁所以咧你可以話有時真係枯山水呢樣嘢唔係話真係要去日本先可以揾到嘅，其實就我哋自己咧，如果根據我哋嘅內心嚇，如果我哋覺得呢個係枯山水庭園，其實如果你禅宗角度嚟講咧，你都可以將佢視為枯山水庭園，你話佢係就係嘅啦，其實某程度。 即系我哋凭住自己嘅想象力，我哋嘅即系联想力啦，咁就去幻想下面前呢一片嘅空地，究竟佢可以呈现一种咩感觉俾你？咁有啲系自己主观去赋予呢一片嘅沙地或者呢一片空地嘅唔同嘅感觉或者唔同嘅幻想喺当中啊。咁呢个可能背后都牵涉到你有冇呢一种嘅即系学养啊，又或者有冇呢一种嘅头先所讲系啦，慧根啊，悟性啊。去构思或者去想象一下呢个世界究竟系点样？咁但系嗱，如果大家未有呢一个觉悟嘅时候都唔紧要嘅，因为咧我哋亦都拣咗一套嘅日本嘅电影咧，咁可能咧呢一套电影咧，大家睇完之后咧，亦都对于何谓枯山水咧有多重嘅理解嘅噃。咁就系咧1964年嘅时候，由即使何元宏导演嘅《沙丘之女》啦。 沙丘之女，一位教师兼昆虫学家趁假期来到沙丘考察，被村民邀请到村中某寡妇家中居住一晚。寡妇居住的屋在沙丘的一个深坑之中，每晚都要将沙铲走，直至天光，以避免木屋以至村落被沙掩埋。第二日，教师发现离开的梯被村民拎走了， 自己同寡妇就囚禁喺呢个日夜不断有沙流入嘅深坑之中。原来村民系故意诱骗教师嚟到呢度铲沙，不过沙每分每秒流落嚟，根本唔会有铲尽嘅一日。但系如果夜晚唔工作，村民就唔再送水俾佢。教师起初坚拒工作，并且三番四次逃走，但始终离唔开沙丘。最终缺水缺粮之下，佢只能屈从，每晚同寡妇铲沙，等待来自城市嘅救援。可惜城市对于失踪教师无动于衷，而寡妇寂寞难耐，渴求教师同佢组织家庭。村民又不断送上日常生活用品、烟酒、报纸等等，不断消磨教师逃走嘅意志。加上教师喺一次筹备逃走之时，偶然发现喺沙丘中获得天然食水嘅方法，令佢最终宁愿留低研究，甚至放弃逃走嘅机会，真真正正再离唔开呢个沙丘。 咁呢套沙丘之旅呢入面可以完全体验到头先阿 Stan 都有讲过嘅，就係冇水嘅地方，咁今次直情係成片沙漠，咁可能当中有几棵嘅沙漠植物喺当中嘅啫，咁但係成个电影嘅场景呢都係喺一个，我都觉得佢唔係一个沙丘，係一个沙坑，即係佢因为佢凹咗入去咁间屋入面，咁沙丘可能係趌高嘅喺上面先叫沙丘啦。咁今次呢所讲嘅呢一个嘅电影作品呢，咁就好俾到大家嗰种乜都冇嘅感觉，除咗沙。咁系咪呢一种就系枯山水呢？ 你又系啦，你真系如果你入去禅宗思想里面咧，即系呢一个咁样嘅， 我话系系啦嘛， 好抽象吓、啊。你话佢系枯山水就系枯山水嘅，呢个咧亦都系嗱正经啲嚟讲啦。一般就算正式嚟讲，嗰个历史上面去讲日本嘅正式嘅宗教上面嘅枯山水庭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定义方法嘅。譬如西方有一个字啦，就Zen 噶 ，Zen 呢个字 ，Zen Garden 叫做系一个禅宗嘅庭园啊，一个英文名。 即系禅嘅英文嘅译音系啦。 咁咧，一般西方人咧就会将佢等同咗所谓嘅 Dry Garden 或者 Sand Garden Sand 即系 S-A-N-D 咧，沙嘅吓，即系话咧将禅庭同枯山水庭园一般人咧系等同咗嘅。但系其实西方咧，而家有好多人咧都会追溯翻呢个字，其实出现喺英文里边咧唔系咁早期嘅，系讲紧1935年就是、一个。外国人去写一本书去先创呢个字出嚟嘅，咁亦都会去考虑究竟喂禅宗思想同呢一种日本嘅枯山水庭园系咪真系有直接关系噶？我自己咧追溯翻嘅历史啦，同埋尝试比较呢个枯山水庭园嘅形式同埋所谓嘅禅宗思想咧，都的确有几大嘅关系嘅。咁而我譬如再睇翻呢一套电影咧，呢一套咧就唔系真系去拍摄某一个枯山水庭园，就系、是、拍摄一个所谓嘅沙丘啊！严格嚟讲，呢一个唔系沙漠嚟嘅，肯定唔系。其实佢喺水边嘅，喺日本咧有好多呢啲咁嘅沙丘嘅。譬如你去到嗰度咧，我感觉咧就系、是、真系好似一个超巨型嘅枯山水庭园啊！咁而呢一套戏嘅导演咧，我又系非常之欣赏啦。嗱，即使贺元云，我觉得同黑泽明都差唔多级数噶啦吓。咁我相信咧，即使贺元云一定系认识枯山水呢一种咁样嘅日本嘅建筑文化嘅。本身即使韓元雲就是日本一个花道嘅流派，草月流嘅第三代嘅掌门人。佢呢一个咁嘅花道草月流，其实就係比较着重所谓嘅自由嘅形式啦，亦都係突破传统嘅花道嘅一啲嘅规矩呀咁样。其实青少年云本身呢亦都係好熟悉建筑嘅，亦都佢拍过啲戏啦，譬如呢个他人之眼咁样，同日本好出名嘅建筑师基其新去合作嘅。咁佢亦都拍过譬如 Antonio Gaudi 啦，呢个西班牙嘅现代建筑师嘅一个纪录片啦，咁所以咧，佢其实对于建筑啦， 或者再加埋佢作為一個日本嘅花道嘅掌門人，冇可能唔識花道以外嘅日本其他傳統文化，包括禅宗思想啊，或者係茶道啊，或者係庭院啊，或者傳統嘅建築思想啊，一定係會識嘅。所以咧，我係假設其實喺赤小龍雲嘅心裏面咧，係有呢一個咁樣嘅將沙丘同埋日本嘅富山水庭園有一個思想上嘅聯繫喺裏面嘅。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或者佢未必系喺拍摄嘅期间一直个脑就谂住枯山水咁，但系可能系因为佢本身嘅艺术嘅修养嘅时候，嗰样嘢喺佢嘅意识或者喺佢嘅本身入咗骨啊，嗰样嘢系不自觉地啊有呢样嘅谂法喺当中，系一步一步咁样呈现咗出嚟俾大家都唔定嘅。咁我哋如果去睇呢套戏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可以即系联想到嗰种又好似乜都冇，但系又面前所有都系有好多你幻想嘅空間喺度，包括有好似電影嘅男主角咁，佢可能對住個沙入面，佢都可以諗到好多唔同嘅嘢，譬如佢諗到水啊，諗到海啊等等。 1964年一個沙丘之旅嘅即係電影咧，其實係我哋話咧，就係一種前衛藝術嘅一個表現， 非常前衛， 亦都係60年代一個幾主流嘅思想，所以存在主義思想喺日本嘅一個表現。存在主義思想最早可以嚟自譬如法國一啲嘅存在主義嘅思想學家啦，譬如沙特啦，譬如早啲嘅譬如海德格啦，一啲嘅存在於時間啦，後來沙特嘅存在於虛無啦，亦都有加苗嘅西西弗斯嘅神話啦。咁而佢哋喺小説嘅呈現嘅時候咧，其實其中一個常見嘅做法咧，就係設一个处境，佢哋咧会为嗰个嘅角色咧就设置一个荒谬嘅一个处境，即系一个起点。咁然后咧佢处于一个两难嘅一个处境嘅。咁譬如好出名嘅西西弗斯神话咧，就系你要推石上山啦，惩罚嚟嘅。咁然后个石每日都会跌落嚟，咁你不停咁重复去推啦。咁沙丘之旅嘅处境就系你上唔到去啦，同一时间啲沙不断咁冧落嚟啦，你要拨走啲沙，如果唔系你住嘅地方咧就会被沙淹没。咁清沙嘅過程咧，都係徒勞嘅。咁所以存在主義嘅第一點咧，就係佢哋通常有一個徒勞嘅一個狀態，就係、是、無論點都好，你都係冇出口嘅一個狀態。 徒勞無功， 冇錯。咁呢個係存在主義嘅第一步。所以你當講海德格存在於時間嘅時候，常常都會講呢一種虛無嘅狀態。咁所以亦都好配合即係二世界大戰啦、戰亂啦嗰樣嘅時間思想。咁但係後來咧，譬如沙特啊，尤其係加苗或者一直演變落去咧，存在主義慢慢開始理解就係、是、第一步啦，存在係先於本質嘅啊，即係話咧。我哋所有世间万物咧，都系即系如果有神嘅话咧，就是、神创造啦。咁神创造咗之后咧，你系牛咁，你咪做牛嘅嘢啦；你系张纸咪做纸嘅嘢咯；你系一个樽就系做装水嘅。咁但系人系咩咧？咁人本来存在就系、是、你系神嘅 copy 啦咁。咁但系当如果神都冇埋啦，我哋话上帝已死嘅时候，咁、你哋存在系嚟做乜嘢？咁所以人类嘅本质咧就被西方嘅思想家认为掏空咗，即系话我哋存在系做乜嘢嘅咧咁样。咁但係沙騰加苗呢批戰後嘅作家就認為咧，我哋存在咧嘅諗法咧，應該係用自己去決定你嘅存在嘅，即係話我哋應該係你去自己決定你自己嘅本質係乜嘢。咁呢一點咧係喺存在主義思想中後期發展好重要嘅一點，就係話我哋唔一定因為存在嘅虛無而變成一個消極嘅人生嘅，我哋可以用自己嘅方法去尋找本來虛無嘅一個意義嘅。翻去我哋枯山水咧，就係一個咁嘅狀態，係咪啊？就係、是、話。佢本身係乜都冇嘅，咁如果你認為佢就乜都冇咧，咁佢就真係乜都冇。咁但係人咧，可以通過自己嘅思想同埋思考咧，喺一個咁嘅所謂表面嘅荒謬裏面咧，揾到個存在嘅意義。咁呢個咧就係後來存在主義者嘅一啲嘅轉向同埋一啲嘅諗法。咁《荒謬功課》裏面咧，亦都見到第一個層次，即係正話嗰種虛無，亦都見到後來佢慢慢去接受嗰一部分。咁接受嗰部分，用積極或者消極去睇咧，其實都可以嘅。 哇，卓然你嘅悟性都好高，唔怪得你个仔都遺傳咗你对呢个枯山水咁有兴趣喎。真係嗱，我话尝试去即係补充下啦，即係联系到呢、這、一个电影啦， 同埋甚至乎喺佛理上面啦，再聯繫到呢個庭園之間咧。嗱，呢一個咁嘅，首先電影裏面經常出現嘅一啲沙不停咁向呢個坑下面去流落去啦。電影裏面亦都刻意去拍攝，即係好多啲沙咧流落去嘅情況，好似係一個流水咁樣流發嘅。而女主角咧，或者男女主角都係啦，每日都去鏟走呢個坑下面嘅沙嘅，咁啊上翻去，即係運翻上去上面咧。咁但係啲沙咧，同時咧又係不停咁樣繼續向下流嘅。咁甚至乎呢個男主角咧，曾經一度係好想去逃走咧，嗰個情景咧就更加明顯啦。佢每爬上去幾步之後咧，佢又會咧即係呢個沙嗰幅沙嘅牆咧，基本上咧就會向下流，咁啊令到佢咧即係連人帶沙又跌翻落去呢一個咁嘅周而復始嘅情況咧。嗱，我又嘗試去聯繫佛教啊。嗱，雖然我就唔可以話叫佛教徒啦，不過我對佛理咧都有少少興趣嘅。咁啊，亦都多得我哋港台啦，我都成日有聽空中結緣呢個節目㗎。可能在座兩位都唔知啊，我都幾有興趣㗎，係啊。咁咧，僅有嘅佛教佛理嘅認識咧，其實佛教上面都有呢一種咁嘅周而復始嘅一種嘅意象喺裏面啊。譬如有一個叫做擔雪田井呢一個咁嘅概念咧，就嚟自譬如宋朝嗰陣時有一本叫俗傳登錄，咁都有去記載呢樣嘢。所以嘅擔雪田井即係你去運一啲用一啲雪啊，一啲會溶嘅雪，咁去嘗試去填呢個井，咁你估到即係等於永遠都係唔會成功嘅。咁呢個咧比喻求化就唔可以急進啦，係一個好長時間嘅過程嚟。又或者亦都如果消極啲嘢睇咧，就可能就係講緊譬如你一般人去唔求化，咁去求俗，咁必然係徒勞無功嘅。呢一個咧，我睇到即係所謂嘅存在主義同埋法理之間嗰個虛無，即係嗰個周而復始之間嘅關係。 係啊，同埋即係如果你之前都講話啊，拜阿彌陀就喺度念經念佛咁啊，譬如密宗啊記密語咁，喺禪宗嚟講咧，依啲就真係唔應該做嘅，因為咧你不斷咁做都好啦，你就好似你入邊有冇佛性都好，你都係咁做，咁啊積累一啲嘢係咪真係可以近佛咧？到禪宗嚟講咧，可能咧你嘅思考啦、你嘅悟啦、你嘅感覺啦，先至係真正通往佛嘅一條大道。咁如果你淨係日日念經同你即係搬啲雪去填井，可能分別都不大嘅。 係啊，咁嗱，如果咧翻翻去嗰個庭園嗰度咧。枯山水庭園咁佢全部都係一啲沙石啦，咁你會見到呢佢有好多嘅紋理㗎嘛，基本上兩大類啦，一類就係好似涟漪咁嘅一個圓圈咁樣嘅沙紋，另一種就係流水嘅直線啦，或者係一啲曲線啦。咁其實要去維持呢一種咁嘅狀態呢，基本上嗱，我唔肯定係咪每一日，但係基本上一定係每隔一段時間呢，寺院裏面呢係會有專人去用一啲嘅耙呢去拖出呢啲咁嘅流水或者涟漪嘅坑紋嘅。否則呢其實一般風吹或者自然嘅地心吸力啊，甚至乎落雨呢，基本上就會一段時間呢啲坑紋就會消失㗎啦。咁甚至乎我去過譬如銀角寺裏面嘅所謂嘅銀沙灘同埋向月台啦，佢直頭堆咗一啲嘅圓錐形嘅沙堆出嚟嘅。咁呢我直頭係現場見到有專人去堆返或者去堆砌返啦，維持返呢一個咁嘅沙堆嘅形狀。否則呢基本上就會好似電影裏面咁嗰個沙坑咁樣慢慢向下塌嘅。呢一種咁嘅周而復始，但係嗰個重複性呢，我又聯繫到好似一種修練嘅過程，甚至乎好似念經咁樣嘅過程，每一日都係周而復始咁去重複性咁做嘅。 咁呢一種不斷重複嘅舉動，究竟係徒勞啊？究竟係一種修練啊？咁啊，俾人嘅感覺究竟係一種虛無啊，定係逐漸嘅一個頓悟嘅過程咧？咁啊，呢個係非常之值得大家去諗下。咁我哋依家不如休息一陣，聽段音樂，咁大家又可以有啲時間去思考一下。咁而我哋轉頭翻嚟咧，就會同大家介紹一個咧非常之出名嘅枯山水庭園啊，就係龍安寺嘅一個庭園啦。咁龍安子嘅背后嘅故事咧，我哋转头再同大家慢慢介绍啦。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 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翻到嚟我哋建筑二嘅节目啦，咁嚟紧咧，我哋会再同大家咧详细去介绍咧日本嘅富山水庭园。我哋咧之前已经咧同大家咧介绍咗电影啦，就系、是《沙丘之旅》啦。咁入面咧，可能俾大家对于自身嘅存在嘅意义咧，会唔会多咗少少嘅领悟咧？咁又或者对于日本嘅富山水庭园啊，俾大家嘅一个感觉咧，又会唔会多一重嘅思考咧？吓，咁而咧。我哋咧跟住会同大家介绍嘅建筑嘅例子咧，就系日本京都嘅龙安寺啦。咁呢个嘅富山水庭园咧，亦都系十分之出名嘅。呢个时候咧，我谂咧都要即系再咁详细少少去介绍一下富山水庭园，即系可能喺无论喺个意念上面啊，或者背后嘅一啲嘅佛教思想入面啊，我谂都会俾到人哋唔同人嘅一啲唔同嘅启示啦。咁又或者我哋又可以即系参照翻电影俾大家嘅一个例子啦。咁好似头先 Stan 咁讲，电影入面成个嘅沙嘅一个场景啦，咁就好似一个非常之大嘅富山水庭园咁啊。如果大家都有呢种感觉嘅话，咁就非常之可能已经感受到背后嘅领悟得到啦。咁而大家如果就系都想睇多少少富山水庭园究竟系点样咧，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 ，rthk.hk， 咁喺第五台建筑二今集嘅节目入面咧，我哋上载咗嘅一啲咧，譬如系一啲电影嘅截图啦，又或者系龙安寺嘅一啲嘅相片咧，可能咧亦都俾到大家咧多一重喺视觉上面嘅领悟嘅。 我啊唔止觉得呢个电影《沙丘之旅》同埋《富山水庭园》呢两样有关系，再加多一样嘅就系呢个禅宗嘅佛理，再加埋喺里边呢三者嘅关系咧，我就因为我其实喺做呢个节目之前咧，我不嬲都有咁样尝试去谂，咁啊最近一预备嘅时候咧，我就再整理得再清楚啲啦，我自己觉得，咁啊首先我会觉得喺呢个超越理性嘅呢一个方面咧，就见到电影啦。禅宗思想啦，同埋呢个富山水庭园之间咧，都共同有呢一个关联喺里面嘅。咁首先电影里面其实一开始男主角呢，其实你要感觉到佢呢系一个，首先佢系科学家啦，因为佢系研究昆虫㗎嘛，佢系一个好强调科学理性嘅人嚟嘅。譬如呢，你会见到佢将嗰啲昆虫标本呢，即系整理到井井有条咁样啦。加上佢一開始同女主角討論，譬如當地嘅一啲昆蟲嗰陣時咧，個女主角咧就會用一啲本身地道嘅，用個經驗嚟去描述嗰啲昆蟲嘅樣貌，咁樣嚟到幫佢安咗個名。咁佢咧就會特登去糾正翻佢嘅，話喂唔係呢個名啊，應該係叫某個好複雜嗰啲學名啊嚇咁樣嘅情況啦。另外呢，亦都佢甚至乎会譬如好似有啲取笑个女主角呢去讲话，因为个女主角就话沙呢喺嗰个喺佢嗰个地方呢就会去侵蚀一啲木头嘅。呢个呢就係个女主角从佢自己喺嗰度住咗好耐嘅经验嗰度得出嘅。咁呢，但係呢个男主角呢就会取笑佢或者唔同意，佢话冇可能嘅，沙边有一啲湿嘅沙漠嘅呢、这个世界。咁其实呢一个你会睇到呢，男主角开头佢一个好相信理性啦、科学啦、井井有条啦呢啲咁嘅情况。但係呢去到最后啦，佢俾人哋困咗喺嗰个嘅沙坑里面之后呢，隔咗段好长嘅时间之后，亦都尝试去逃走好多次失败之后呢，佢都开始去失望啦。咁呢你会见到佢中后段开始呢有一个好紧要嘅一幕，就係佢将佢嗰啲所有嘅昆虫标本呢一把火呢烧晒。佢觉得冇用㗎啦已经。我去理解呢，佢代表咗佢嗰啲好有秩序性嘅、好理性嘅、井井有条嘅呢啲昆虫嗰、那个咁嘅标本所代表嘅嗰个理性，喺佢自己呢个被困嘅情况之下呢，基本上已经冇晒用㗎啦。即係唔可以用一个正常嘅一个科学理性嘅态度去过佢 餘下嘅生活㗎啦。咁呢一個咧，所謂嘅超越理性呢樣嘢咧，我去睇，譬如禪宗佛教好，一般有人講禪宗佛教嘅起源，都會講話佛祖當年所謂嘅拈花微笑啊嘛嚇，佢係拎一枝花咁樣去，一句嘢都唔講，咁好多弟子都唔明發生咩事。咁其中一個弟子就係迦葉啦，咁佢見到嘅情況就輕輕一笑。咁呢個其實就講緊眾人都係嘗試去理解究竟佛祖用一個理性嘅角度去理解，都理解唔到。但係迦葉咧就唔係用呢個理性嘅，就係用呢個所謂以心傳心嘅意會嘅狀態。咁呢個就係所謂嘅禪宗之後不斷去強調頓悟啦，關注自己嘅本心啦、本性啦，而唔去強調認識或者係理性呢一種咁樣嘅佛學嘅一種思想啊。所謂嘅超越咗理性嘅，咁而去到庭園嗰方面咧，枯山水庭園其實同樣都係我哋根本上冇可能用理性嘅角度去欣賞嘅。我諗一般人如果係鍾意庭園嘅話，都會假設係欣賞庭園嘅，譬如花草樹木啦、山丘嘅形態啦、溪流啊、池塘啊呢啲咁嘅，即係令我哋開心嘅元素喺裏面㗎嘛。咁但係呢枯山水呢基本上一般呢即係全部都冇，冇花草樹木，少少草或者下青苔或者得啲，咁有沙啊，但係呢冇一啲水啦，起碼就咁啊，又空溜溜啦，又乾枯啦。基本上呢，如果你冇一個感性嘅聯想或者意會呢，絕對係唔會欣賞枯山水嘅。 係啊，絕對係啊。如果你諗下存在我先知本質嘛，如果你尋找本質，嗰啲沙咪係沙啦，嗰啲石咪石咯。 係啊。 點解我唔睇啲活嘅東西呢？咁但係如果用存在主義嘅角度諗呢，就係佢而家依刻嘅存在本身呢，我哋就可以揾到佢嘅意義。系嘛？咁呢個咧，其實都同我正話你講嘅禪宗啊、佛性咧，有一啲可以相協調嘅地方。 依家我哋先唔好講超唔超越理性先啦，即係但起碼大家要稍微放低你嘅理性先啦，睇下會唔會可以意會得到。咁但係的確件事係抽象嘅，我都係覺得。 嗱，你啊，杰啊，你所又系应该都几即系悟性都好高啊！我相信 系咩？系咩？系咩？ 因为提出抽象呢、這个呢呢呢个字呢个词语啊，我亦都睇到咧，又系啦，呢套电影里边啦，《禅宗思想》里边啦，同埋《枯山水庭园》之间咧，有一个共通点就系抽象啊！譬如咧，电影里边一开始，其实就直头可以话系一个片头咁样嘅状况之下，就出现好多咧地图啊。好似係地圖咁嘅嘢啦，其實所謂嘅一般嘅地圖又好，或者建築嘅繪圖都好咧，其實你去睇翻佢究竟係點樣去表現，其實就係將一啲好抽象嘅方式去將現實裏面一啲具象嘅環境咧，去表現為好簡單嘅，譬如裏面見到嘅一啲點線面。咁而電影裏面第一組鏡頭呢，其實就係充滿咗一啲彎曲嘅等高線啊呢啲，咁我睇可能係好似一啲沙丘或者一啲就算唔係沙丘都係一啲小山丘咁樣嘅狀況，全部呢就係、是、用呢個等高線咁嚟去代表咗一個地方現實嚟講一個巨像嘅一啲起伏嘅山峦嘅狀態咁樣嘅情況。跟住落嚟電影裏面呢嘅鏡頭呢仲犀利，直頭將譬如影一粒一個發光嘅嘢，咁係咩呢？其實係一粒沙粒嚟嘅。佢呢再將呢個沙粒、啊、好似一個顯微鏡見到之下放大之後，跟住慢慢再拉開個鏡頭，慢慢去到最後呢就係、是、由沙粒變咗去一個好遼闊嘅沙丘。而畫面裏面呢喺未有人啦、啊、未或者係植物啦、啊、昆蟲啦、啊、或者隻爛船啦呢啲咁嘅一般我哋嘅對於佢哋嘅尺寸係有經驗嘅事物作為比例嘅指標前呢，尤其作為一套黑白電影呢，其實我哋見到嘅只不過係一啲黑白灰調嘅點線面嚟嘅。甚至乎我會睇到聯繫到好有啲似呢隨意去好似潑墨啊，一啲水墨畫，一啲抽象式嘅水墨畫，我仲要係咁樣嘅情況，根本係睇唔到係乜嘢嚟嘅。直至到有人啦、啊、或者昆蟲啦、啊、你先會感覺到嗰個比例，而知道其實係一個沙啊、一個沙丘啦、啊、或者一啲沙粒嘅狀況嚟嘅。呢啲其實就係我想所講嘅 首先就是從一些超脫了一個現實的狀況，即是一些很抽象的景象，它是沙，但是其實你開頭看的時候你是看不到是沙的，那這個已經是表現了那個沙或者沙丘那個抽象的景象在裡面的，而沙本身呢就是一種最能夠表現所謂的抽象視覺效果的一種自然景觀，因為譬如就咁你乜都冇嘅情况之下，你就咁影一幅相，一个沙一片嘅沙地，其实你係影到乜都冇嘅，你係见到可能一粒粒嘅点啦，係咪？咁所以呢一个就係所谓嘅我哋去睇一啲现实嘅巨像嘅景物之中嘅抽象嘅视觉效果啦。咁而联系到佛教思想里面，譬如禅宗好多人都会知道啦，譬如强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呢啲其实就係讲緊点样避免一啲外在嘅经验之物啦。包括文字，文字其實係咩呢？其實都係一啲象徵符號嚟嘅啫嘛。其實可以話我睇係一種第二手嘅資料啦，係一種象徵一啲事物嘅本質，但係佢永遠唔係真係事物本質，佢只係一種象徵啫。咁要認清事物啊，即係所謂禅宗思想裏面，其實係要翻去回歸人嘅本心啊，所謂嘅。咁呢一個咧就可以話係一種你可以話先於經驗嘅一種認知狀態啦。譬如我有睇过《六祖坛经》，里面成日都话，将嗰啲嘢咧，成日都一层一层咁去讲，一路讲嘅时候咧，就系所谓嘅将事物一层一层咁样去拎走，去到最后咧，就所谓嘅一切皆空咁样，即系最出名嘅禅宗思想啊，六祖慧能所讲嘅所谓嘅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亦尘埃，即系去到最终咧，连尘埃都冇啊，即系一定系去到最空最冇嘢嗰个状态。咁呢一个亦都系喺枯山水嘅状态啦，由早期嘅譬如一啲佛寺嘅庭园比较强调文字性嘅象征。譬如每一个庭园都会有一啲所谓嘅须弥山啊、九山八海啊、三尊石啊、定心石啊，呢啲咁样喺个名称上面咧，赋予咗庭园里面唔同嘅石啊，或者唔同嘅水池，佢同喺佛教或者佛经典里面嘅一啲嘅名称有关，加咗落去，其实只不过一种象征啫。一般如果你要所谓嘅领悟喺个庭园里面去领悟到啲佛理，其实你嘅先决条件就係你根本你就係要先理解咗，先懂得嗰啲嘅佛教经典，你先至可以理解嘅。但係相反呢，如果係禅宗嘅思想呢，或者禅宗嘅思想影响之下嘅枯山水庭园呢，其实係比较抽象嘅，比较少用文字性嘅佛理象征元素嘅。譬如枯山水大部分极其量都是以石为象征岛啦，或者是山啦，而一些细沙呢就代表水和海，就是这么多的啫。好少会再将它讲好多啲头先所讲的咩须弥山啊、定心石啊、十六罗汉石啊这些咁嘅情况的。咁佢係少需要再去所谓嘅我认为穿作附会一些其他嘅佛理嘅象征嘅。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我哋去到龙安寺啦，佢最出名嘅所谓嘅方丈庭园啦。龙安寺成个寺咧，其实就好大嘅，有唔同嘅庭园嘅，亦都有水池嘅。一般我哋所讲嘅佢嘅石庭咧，只不过系佢其中一个好细嘅部分，所谓嘅方丈庭园。但系咧，所谓嘅最出名啦，连英女王当年访问嘅时候都要特登去参观嘅。最出名嘅庭里面其实是一个所谓嘅长方形嘅，好细嘅，羽毛球场大少少咁大啦。里面呢就係、是、铺咗首先一啲细嘅石头啦，或者你可以话系一啲大嘅沙粒啦。里面再摆咗15嚿比较大少少嘅石。 咁佢其實喺呢個建築物嘅原則，我哋所講嘅外廊啦，之前提過，去睇嘅時候咧，呢十五塊石咧，其實永遠咧，你都會最起碼咧都會少咗一粒嘅，即係話咧最多你哋喺同一個角度咧，只係見到14粒嘅啫，永遠你唔可以喺同一時間見曬呢十五粒嘅。咁當然呢一個點解嘅可以做得到咧？可能就係佢通過鋪排啦，可能係佢啲石有大有細噶嘛，咁可能喺佢後面一啲細嘅石咁係擺咗大石後面。咁咧你如果去轉一轉個景象咧，可能你會見到後面嗰啲細石，但喺某一個地點嗰度咧，永遠咧都係有一啲嘅細嘅石咧，會俾前面大嘅石遮住嘅。咁呢一個咧，其實我去睇咧，都係表現咗嗰種所謂嘅佛家嘅相對概念啊，即係譬如提醒人永遠都冇辦法去睇清一件事物嘅所有方面嘅。咁如果係咁嘅情況，我哋其實就唔應該再去執著啦，係咪？咁呢一個咁嘅視覺效果，其實理論上我哋唔需要去真係去識得睇。或者睇過一啲佛教經典咧，理論上係有機會可以領略到呢一個十五嚿石永遠只係見到最多十四嚿石呢一個咁樣嘅譬如，就係將所謂嘅佛教嘅一個理論咧，可以喺一個視覺一個空間裏面嘅表現，而唔需要話經過話係呢一嚿石叫做乜乜石，咁啊同佛教經典裏面一啲義理有關，而你要再去先理解咗佛教嘅理论经典，睇完嗰个经典先至去明白呢个石嘅寓意。 嗱，系啦，喺电影里面呢，我哋都见到一啲类似嘅情况㗎啦。譬如你话啦，电影嘅角色呢其实係非常之简化同埋少嘅。 嗯， 呢个 名都冇㗎喎。 第一系少啦。第二你讲得非常好。名都冇意思系咩呢？就我哋话平时睇小说呢，就要知道嗰个角色系边度出世啦，咩背景啦，佢父母系咩人啦，佢点样成长啦。但你会发觉呢，沙丘子里面啲角色呢就系男人、女人、村民、一个屋。其实就冇噶啦，佢哋之间咧系一啲极度简化咗嘅，同埋我哋系唔需要知道佢曾经系点样嘅，我净系知道佢而家依刻系点啊，就好似可能《枯山水庭园》嗰嚿石咁，嗰嚿石之前系点啦，喺边度嚟啊？好似唔系咁重要，反而佢喺当刻当下嘅位置同埋处境咧，即系最需要我哋去思考嘅啲部分啦。 系呢、這个就系嗰个超越咗嗰个外在经验咧，我会睇，即系真系嗰刻。即係呢嚿石佢嗰個核心就係乜嘢呢？喺呢個庭園裏面究竟一般人去睇到啲乜嘢，佢就係乜嘢。而我哋而家去龍安寺咁最特別嘅就係、是、你會見到一班人嚇、啊，好似嚇、啊、傻佬咁樣，包括我自己都係咁啦，坐曬喺個原質嗰度去喺度坐喺度睇。咁但係有幾多人真係去思考佛理呢？我又唔肯定嘅嚇、 啊。你去嘅時候有冇思考到咩佛理先？ 我就會有思考佛理嘅。咁當然我同時間又會俾好多周圍嘅嘢去串擾啦。 我覺得你思考佛理已經係錯咗㗎啦，你應該唔好去思考佛理，咁先至可以領悟到嗰種佛理㗎嘛。 冇错啊，即系禅宗之中就系其实当你去思考嗰刻咧，其实都某程度都系同佢嘅本意有啲违背噶啦，系啊。嗱，咁啊，再讲翻呢个最后一个方面啦，吓电影佛理同埋庭园之间有一个所谓嘅微观同埋云观嘅关系喺度啊。嗱，譬如咧电影里边好着重嘅一种镜头就系、是。好多時都會有啲顯微鏡睇到嘅一啲超級特寫鏡頭啊，咁啊細到去咩咧？細到一粒石英啊！一開始戲裏面見到個粒有少少發光，其實就只不過係一粒沙粒裏面嘅其中一粒石英啫。咁佢半透明咁有，但係咧嗰粒咁嘅石英咧，佢自己本身有比較複雜嘅，見到嘅複雜嘅機理啦，或者啲光澤嘅變化啦，然後亦都係好似頭先咁講啦，鏡頭拉開啦，慢慢就擴闊視野啦，慢慢最後去到一個所謂嘅廣闊嘅一個沙丘嘅場景。這個咁由微觀慢慢去到宏觀嘅每一級嘅鏡頭。其实见到嘅景象呢都系自己有一个佢自己嘅纹理啦，或者我会称为一种结构或者组织，每一个级数呢都会自成一个体系嘅。咁除咗沙粒之外呢，其实亦都有其他嘅大量嘅特写镜头啦，譬如有昆虫啦，一煮熟咗嘅条鱼嘅鱼头啦，或者有啲水点啦，或者黐满晒沙粒嘅一啲皮肤啦、头发啊呢啲，大量呢啲咁嘅特写镜头。呢啲咁嘅镜头咧，一开始睇嘅时候咧，佢其实我哋未必会辨认到嗰啲系乜嘢嚟嘅，尤其系比如部分女主角佢嗰啲咁嘅肌肤特写啊吓， 有時睇落去咧，你好似覺得好似一個山水嘅景觀咁嘅，即係話其實原來咧，我哋一般日常生活見到嘅嘢咧，喺特寫鏡頭之下咧，譬如你用一個放大鏡，甚至乎用一個顯微鏡睇到嘅嘢咧，又係另一番嘅景象，甚至乎咧會有一啲獨特嘅美感都唔定嘅。咁呢個咧又牽涉啦佛教，尤其禪宗思想裏邊咧，所謂嘅譬如。一树一菩提，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一沙一世，国土中，或者恒河沙数里面，一沙又一界，甚至一界之内，一尘一劫，呢啲咁嘅，其实讲緊每一种细微嘅事物，佢都有一个可以变成一个好似好浩大嘅一个嘅境界，甚至乎每一样嘢细微之外都会表现到一种佛性喺里面嘅。而我去將佢聯繫，譬如日本嘅佛教庭園，其實一般呢都係表現所謂嘅一個大嘅世界嘅一個微縮景嘅，好似嗰啲咁嘅深圳嘅嗰啲世界之窗咁，將一啲大嘅景象將佢縮細咗，擺喺一個庭園裏面。譬如早期嘅淨土庭園都係將西方極樂世界縮細變成一個庭園啦，而後期嘅呢啲咁嘅禪宗嘅富山水庭園呢再縮細啲。咁就变成譬如一个沙啦，或者啲石仔啊，就作为海洋啦，而石块就作为一个岛屿，而里面甚至乎有时会有一啲青苔，咁啲青苔呢亦都可以象征树林喎。譬如呢一啲咁样嘅唔同嘅万事万物，其实佢哋各自呢都有佢嘅所谓嘅结构，好似电影里面见到嘅唔同级数嘅，由一粒沙去到一个大嘅沙丘，其实都有自己一个体系喺里面嘅。一粒细嘅石英同埋一嚿大嘅石头之间，佢其实有相似嘅结构或者相似嘅体系，甚至乎一棵嘅青苔仔其实你放大嚟睇咧，又同一棵大树嘅结构其实都系相似嘅。佢哋之间嘅分别咧，只系个体积上面嘅唔同啫。咁呢个咧就系我睇到电影里边好着重去描述嗰种微观同宏观之间啦。咁亦都系同佛教里边嘅一花一世界啊嗰咁嘅思想咧，再去到呢一个庭园里边，尤其是富山水庭园里边嘅沙啦，去到一个放大嘅一个场景之间。嘅嗰个所谓嘅比例变化嘅关系喺度啦。 我觉得咧喺呢一集嘅建筑二入面咧，我哋咧同大家讲咗咁多点样欣赏富山水庭园嘅一啲，即系可能系 Stan 嘅佢自己嘅领悟啦，又或者系从住无论系佛学啊，又或者系即系从住电影俾到大家嘅一啲嘅感觉去出发去欣赏嘅时候咧，即系令我谂起好经典、好老土嘅嗰句“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嘅感觉。 哇！呢一啲咁老土啊，好我好中意呢。 是不是啊？咁就系即系当你去好好苦苦咁思量面前嗰个景物，俾到你系一种即系佢比喻啲乜嘢啊？佢其实想做到啲咩啊？即系当你代入咗呢种思考嘅陷阱当中，就可能未必领悟得到成个富山水庭园俾到你好原始或者好基本直觉上嗰种嘅感觉。咁但系即系我哋又唔可以话完全唔明白咁样就去欣赏，可能又小却咗嗰。嗰种嘅玩味，咁所以即系当中我哋点样可以得着到一啲嘢，然后又超越翻嗰一样嘢咧？咁真系真系需要大家嘅功力噶。希望呢一个小时同大家介绍富山水嘅呢一样嘢之后咧，咁下次大家去欣赏，无论系欣赏龙安寺嘅庭园啦，又或者系可能欣赏屋企前面嘅最冇嘢嘅嗰一片嘅空地嘅时候，可能会唔会都可以多一份嘅联想。或者多一种的感悟在当中，亦都是我哋即系建筑意呢个节目啊，今集所讲咗好多嗰种意啊，俾到大家究竟一种点样嘅感觉啦。咁啊，可能大家到最后都翻去好似阿卓然兴个小朋友咁样啊，到最后用一种好童真、好直观嘅态度去欣赏面前嘅眼光，咁最后就变翻即系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啦。 但系唔好破坏公物啦。 系啦，咁啊，大家就。希望啊，嚟紧咧，我哋建筑二咧，再同大家介绍嘅其他嘅一啲日本建筑文化或者背后嘅一啲思想咧，希望亦都可以帮助大家喺欣赏建筑嘅时候咧，可以多一重嘅，无论系理性上面嘅思考啦，或者一种感性上面嘅领悟嘅。咁我哋下一集嘅建筑二咧，会同大家讲嘅一种思想咧，又跳出咗富山水，但系 建筑嚟嘅，其实都系 系啦， 就係嗰種感覺咧，聽個名就又好似有少少聯繫，就叫做茶席。咁究竟係乜嘢呢？咁我哋再會講多少少，就係茶室嘅呢種嘅建築嘅文化究竟又係點樣呢？大家呢個禮拜入面呢又可以試下搵一啲資料，又或者呢睇一套電影去感受一下啦。就係、是、咦又係佢喎，即使何元宏嘅電影喎，就係、是、離休啦。呢、這個星期入面呢不妨去搵一搵呢套電影啦。咁我哋呢下一個星期一晚啊，九點鐘至十點鐘，香港電台第五台建築二再約定大家啦。拜 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